好，翻嚟第二节啦， 好， 又到我哋今日嘅专题喎。系啦，今日我哋专题咧就系呢一架战机啊，叫做 JAS-39啊。 嗯，一张 J 字唔系大陆嗰啲 J 啊， 呢个唔系大陆嗰只 J 喎。 系啦，系 啦，但都好 J 嘅。嗱，呢部咧叫鹰狮战机， 系 有好多名嘅，不过我就觉得鹰狮比较型啦。咁佢英文叫 Gripen 啊，咁呢个咧就是一个 我话 Eagle Lion 嘅， 唔系叫 Eagle Lion Gripen。咁咧佢哋呢个咧就好似系佢哋嘅神话入面嘅神兽嚟嘅， 系 系啦，咁就鹰头狮身好似系。咁啊，所以都相当得意。 哦，因为佢间总公司个乜头就系鹰头狮身， 冇错啦。咁咧就呢个咧叫做鹰狮战机啊，系啦。咁呢部嘢其实都相当正嘅。咁呢个咧就系瑞典国防嘅一个嘅产物啦。咁咧基本上咧瑞典国防其实都几巴闭。点解咧？因为瑞典呢个国家咧长久都系一个中立国家。 系 咁啊，无论打一战、二战咧，其实佢都唔系点面窝佛入面嘅。 同埋二战其实都系亲德嘅， 但系理论上佢都冇被战火波及啊， 冇， 都相当叻仔嘅。咁你见佢隔篱啲邻国都沦陷晒啦， 冇，佢旧老细 啦， 佢老旧麦啦，旧老细丹麦啦， 系啦，咁啊全部都被沦陷啦。咁所以基本上咧，就瑞典咧做国防啊，或者做个战机嗰啲嘢咧，其实佢哋系相当之独立嘅。咁而瑞典咧有个问题嘅，就是、因为佢隔篱嗰个咧，一系就俄罗斯啦。一就蘇聯啦，依家變翻俄羅斯啦， 芬蘭 係啦， 隔咗芬蘭， 隔咗芬蘭好啲，但係因為佢個另外一個鄰國就即係嗰個俄羅斯同埋蘇聯個威脅太大，咁所以對佢哋嚟講咧，佢哋又需要國防自主啊，因為就佢哋唔係咁想咧，淨係依賴英國、美國嗰啲。 點解見咩鄰國咧？所以咧，你唔好睇世界地圖咧，就唔好睇平面。 係， 如果你睇歐洲啊，睇美洲歷史，喺個北半球睇翻，喺個北半球睇翻落去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北極睇翻落去。 系， 咁你就发觉其实即系隔个海嘅啫，呢个挪威同埋即系挪威、北欧、瑞典同埋俄罗斯系隔个海嘅啫， 都系，都系。咁所以咧，对瑞典嚟讲咧，就苏联嗰个威胁太大。咁同埋咧，仲有得意嘅地方嘅就系咧，佢发展呢个鹰狮战机咧有个特性嘅，就系佢系短距起降嘅， 系， 即系佢只需要500米咧。就可以飞噶咯， 咁犀利， 好犀利噶呢部机。咁当然啦，佢本身因为一架轻型战机嚟嘅，咁、 哦、 所以就唔需要好长嘅跑道。咁但系点解佢要500米起飞，有个咁嘅要求咧？就是、因为咧，其实佢呢个国家咧系好多山嘅， 系山区 嘅，同埋好多森林嘅。所以对佢哋嚟讲咧，其实啲平地唔多，同埋咧佢哋最惊就系咧，苏联或者俄罗斯嗰阵时咧，如果炸鬼晒佢啲跑道死啊！炸鬼晒，咁其实佢已经唔够地方可以起机。 哦，唔系好似台湾咁用啲公路嚟做。 系啦，佢用公路做到噶。咁同埋咧，就佢咧一样好似台湾咁咧，就啲、是、山啊， 系 开啲山咧，然之后咧就啲战机咧就可以匿埋啲山度，然之后咧就飞出嚟嘅。 哦， 咁所以咧，基本上佢同台湾系相当似嘅。所以好多台湾嘅媒体咧都会话，台湾嘅国防其实就应该要学习瑞典啦。 系啊，不如买瑞典机算啦。 瑞典咧，其实人口系一个小国。但系当然个国土比较辽阔啦， 国土大噶。 嗱，咁同埋瑞典咧本身科技好嘛， 维京人啊， 维京人后代佢算唔算啊？ 系。 系啦，咁所以咧其实几好嘅。咁当然咧，嗱有今日咧有个 term 咧要俾大家知下，有个叫做 FMV 啊。咁呢个咧就叫做佢哋嘅国防物资管理处。嗱、這個、呢个咧就好正嘅，這個、呢个咧系国防部 under 国防部一个机构啦。咁佢基本上咧就已经统筹晒咧成个瑞典国防个资源要点样分配。 即系个简单嚟讲，其他地方嘅叫军需局咯。 系类似啦，军需处、军需局嗰啲啊，系啦。咁咧当中咧，其中一间最大嘅军事公司咧就叫做 SAAB 啊。嗱呢个大家可能有啲熟啊。呢、這个咧，大家记得有只车啊， 系 新宝。 以前咧就分开嘅，以前咧个牌子一齐嘅，唔系，sorry， 系而家分开咗，以前一齐。 分开咗，系啦。咁 以前嘅Sabo Scania 啊嘛。 哦 ，Sabo Scania 就即系以前嗰、那个嘅Opperman 嗰啲系嘛？ 哦，唔系。 嗰啲叫咩啊？ 货车做货车嘅 系啦，拖头咪 拖头系 拖头系啦 ，Scania 我记得嘅 系啦， 咁咧基本上依家瑞典咧嗰个国防工业咧就 Saab 咧就分咗两间公司啦，头先 Alex 讲啦，系完全唔同财政独立嘅两间， 系 啦完全唔同，咁咧就做飞机呢间咧就真系劲嘅，其实巴闭嘅 系 啦，咁就所以瑞典咧其实都值得大家研究一下啦，好啦，咁我哋就。跟住呢几张图咧，都俾大家睇下唔同嘅面啦。见到呢架机其实都几靓仔啦， 系 好 有鸭翼啊。 佢有鸭翼噶呢、這个系啦，所以都相当之正嘅系啦。俾多幅大家睇下啦。好，跟住啦，嗱呢、這个咧就唔同角度睇下。咁呢个咧，佢呢部机咧，其实而家咧都新增咗啲挂点嘅，即系佢比以前个机型会好啲。嗱、這個、呢个咧要轻微讲一讲，佢原本咧出嗰阵时咧就大概97年度啦。 佢就出咗咧 A B 型， 系 咁 A 嘅单座啦， 系 B 嘅双座啦， 系 咁出 A B 型，跟住咧大概啦吓，去到咧2002年之后咧就复嘢一个 C D 型， 系 即系又再先进啲咯， 系 咁而家咧就准备发展咧就叫做 E 型啊， 系 就同埋 F 型。咁 EF 嘅时候呢其实呢佢原本呢一个叫做 Gripen NG 嘅。即係呢佢理论上呢佢首先呢会出一个叫 NG 型。咁 NG 型呢其实慢慢呢就会发展成为 E 同埋 F 两个型㗎啦。咁当然啦呢度呢就係一啲嘅草图俾大家睇啦。係啦唔同嘅情况。嗱、你见到佢啲挂点嘅。係啦。咁呢就呢部机因为轻型战机佢大概係载14吨嘢到㗎咋。 成日机14吨。 咪即係佢载嗰个弹。14系啦，都系14啦， 成 架机系14，所以你啲载弹你预大概系6至8吨啦。 系 嗱，跟住咧啲图咧就讲俾大家听咧，依家有啲咩世界空军咧，依家系配备紧呢架嘅英狮战机啊，包括有咩咧？嗱，瑞典自己本身啦， 系 跟住咧就会有呢个嘅捷克空军啊， 系 系啊，跟住咧你个匈牙利空军、南非空军同埋呢个嘅泰国皇家空军啊。咁咧就呢几个国家咧，其实都用嘅。嗱，其实应该仲有个就系巴西啊，但系巴西咧就会买咧最新嗰部 E 同埋 F 型。 做呢个做唔到舰载机啊？ 系、這個、呢个咧就即系 Alex， 唔好咁快讲住呢个，我哋之后会讲噶。系啦，咁我哋啊跟住再讲少少嗰个呢部机一啲嘢啦吓。嗱，首先咧呢部机咧就你见到咧就个音速咧可以去到2倍嘅。系啦，个距离咧，嗱斋飞咧就可以飞到3200吓，即系如果转长距离，但系理论上佢嗰个作战半径就梗系要缩啲啦。 系， 咁你未遇个作战半径大概700至900啦， 冇得， 700至900度啦，唔系太远，即系你我哋要剁一半就再减啲嘅， 因为油缸细嘛。 系啦，减啲，咁啊你遇700-800度咯，或者900啦吓，顶晒尽，其实就算系轻型战机嚟讲系差唔多噶啦。好啦，另外咧就佢飞行高度就大概15000米到，其实唔高嘅，15000米得够用咯，即系叫做即系战斗机嚟讲。 系 好啦，咁另外咧就佢爬升速度都唔错嘅，即系55000尺一分钟，即系基本上佢要飞一分钟就可以飞到佢个上限噶啦。 系 OK 嘅，咁咧另外咧你见到佢咧嗰个成架机咧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啦。 系 啦，咁另外咧就佢嗰个重量咧就大概系6吨8，即系大概7吨左右。佢再加埋个载弹量咧，总之个 payload 就可以去到14吨 几。哇，咁真系好细 噶，轻型战机嚟噶， 好细噶。 轻型战机，但系对瑞典嘅国防嚟讲够用啦， 够啦。 系啦，咁同埋最紧要就系佢要短距离起降啊嘛。 系， 咁呢个问题。好啦，嗱，大家睇下详细咧嗰部机身咧，就你首先见到咧嗰个雷达啊 ，ES05 啦，呢个咧就新嘅。佢以前嗰个咧就叫做 PS05 啊，咁咧就嗰个雷达依家咧嗰个咧就叫做主动式嘅电子扫描，即系我哋成日讲嘅有源双控阵雷达啦， 系 啦，咁啊即系会令到个探测范围会强啲啦，咁啊同埋令到佢追踪目标嘅能力会好啲啦， 系， 跟住你见到个 cockpit 啦，咁呢个就系嗰个机舱啦， 系， 机舱阵间都会讲下嗰个数码化咧有啲咩咁好，跟住大家见到个 air intake 咧呢、這个就系个进气道啊， 系， 嗱个进气道。咁跟住咧，大家再见到就27mm， 咁呢个就机炮嚟嘅。啊，呢个机炮讲讲， 27mm 唔系北约制式吓？ 呢个唔系嘅，好得意嘅，因为佢自己瑞典国防噶嘛。 系咯。 啊，呢、這个好似德国做嘅呢支枪。 系咩？ 系啊，唔系佢哋自己做嘅。咁咧就呢、這个 27mm 呢个咧，我想讲单座位先有嘅。 系咩？ 双座位会冇咗？ 因为 cut 咗。 因为双座位长咗，拉长咗，咁、哦、嗰个位可能就直接 cut 咗啦。 O.K. 咁咧就变咗双座位系冇呢支枪噶， 系 好啦。跟住咧，你见到咧就嗰啲卫生系统啦， 系 再厚少少就个内入面嘅油缸啦，同埋咧你见到咧有个叫做 electronic warfare system 啦，咁呢个就电战系统啦， 系 好啦。最后咧就嗰个引擎啦 ，RM12 系啦，欧洲人自己嘅啦 ，Volvo 呢个应该瑞典国防嚟噶， 系 呢个就瑞典嘢嚟噶。咁跟住咧，另外一个咧就 General Electric 呢个就通用电器，咁就用 F414 啊。不过佢哋而家就两个都会有机会嘅。F414咧个推力都唔错。 哇，富豪用有出喷射战机引擎嚟噶， 都有噶。佢哋自己瑞典国防系好多嘢自己搞嘅，咁咧就都几高度嗰啲叫咩啊？国产化嘅，其实基本上咁，但系阵间咧，我哋都会讲下，其实佢都有万国牌啦，好多嘢都有唔同嘅。 系 咁就佢呢个414唔错嘅，即系呢个引擎，呢个引擎咧，边个机用紧咧？就依家嘅超级大黄蜂， 系咩？即系超级大黄蜂就两副， 用紧 F44 噶，不过就两副， 呢个有一副， 系啦，佢得一副。咁因为轻型战机一副就够用啦。 O、okay. K， 其实系啦，好，咁我哋又去下一张啦。好啦，下一张咧，咁啊都系讲翻大概嗰个程嗱 ，number of stations 咧，呢、這个就讲个挂载点 系 啦，而家就十个，嗱我冇记错，以前就九个到嘅啫， 十个都唔少、啊。 其实轻型战机十个嚟讲好多啊， 系啊，十个多噶啦。 记唔记得大黄蜂好似都系十三个啫嘛？ 系啊， 系啊，但系人哋重型喎，咁所以十个都好够细噶。你见佢啲灾弹，你望到都几多啊？其实都 系啊，敷晒啦。 系啊，咁咧就佢本身自己咧就如果轻嘅时候咧就大概系六吨几咧。七吨度咧， 都好轻啊，真系好 轻。系啊，咁最大挂载咧就36,400磅，系啦。咁咧，所以基本上你加晒嘢咧，就大概14吨起飞到啦。 O K， 系啦，所以都系唔错噶。好啦，咁啊，下一张图咧，其实都系主要都系翻头先嘅数据吓，我睇多少少冇咩，未必大家补充一下。咁咧就。呢、这个咧应该冇乜特别啦，即系都系个系啦，呢、这个都冇乜特别啦，俾大家望一望啦。下一张，咁下一张咧呢、这个就系透视图啦吓。嗱，大家好眼就自己慢慢研究下每个部分系咩啦。咁就下一张图咧就系俾国内朋友睇啦，系啦。咁啊，即系有啲中文讲翻啲油箱、副油箱啊嗰啲嘢。好，跟住咧就再下一张咧就讲讲佢嗰啲嘅设备啦吧。 系， 好啦，咁呢个咧主要其实同啲电子嘢有关系嘅。嗱，大家见到咧，佢系比较透视少少噶嘛。 系， 所以你见到咧，佢嗰啲挂载点啊，系咪 啊？系啊。 例如话咧，你见到咧机翼咧最尾咧两个硬点，我哋叫做 hard point 啊。 系。 咁呢个硬点咧，基本上咧你出面可以再挂两支嘅格斗嘅导弹噶嘛。 系。 短程嗰啲啊。 系。 咁佢哋会挂乜咧？其实佢哋嘅选择好多，佢哋可以挂咧 AIM 九，咁呢个大家好熟啦。 系美式。 短程嘅系啦，30至50公里啦。咁咧就另外咧，佢哋咧你见到个硬点咧，佢哋装咗个叫 QRT 啊， 系， 其实呢啲咧都系一啲嘅侦测啦，系啦，同埋一啲无线电嘅发射啦，即系例如话佢哋当中佢哋有啲 data link 嘅，佢哋中间，咁呢啲咧有机会用唔到，咁咧你见到咧嗰个尾翼啊，个尾翼上面啦吓，仲有一个 transmitter 嘅咧，就有前有后两边都用得嘅， 天线嚟啊， 系啦，天线，咁咧就射啲高频嘅，主要系 ，OK， 系啦，咁咧跟住咧你见到咧个机身嘅中间咧。机身嘅中间， 睇完 系啦，仲有咧一个电站嘅系统就摆喺中间嘅，系啦，咁啊有个低频天线，佢哋有高频低频，咁啊两边佢哋都会收到。好，咁咧就跟住咧呢一个咧就讲俾大家听，其实佢部机点做噶啦？嗱，大家系咪见到好复杂啊？ 系 咯，真系好多国家嗰呢度。咁其实咧嗱，你主要你睇翻啦，都系啲嗰啲欧洲朋友啦。 系， 咁所以你见到咧，其实好大部分应该系美国系嘛？好大部分系美国， 系啊， 系啦，即系嗱呢度比较乱啲啊，嗱有英国、美国、 德国， 就瑞典，系啦，又有德国。咁但系其实咧，你见翻咧，嗱瑞典嗰支旗就系蓝底，就黄色十字，系咪？ 系啊。 咁咧，你见到其实佢好多 core 嘅系统都系佢哋自己做翻噶啦，算 系。 嗱呢幅图比较难睇，嗱我哋睇 雷达自己做翻， 睇下一幅图。系咪清楚啲啊？ 系。 嗱，举例例如咩咧？嗱，雷达自己做嘅， 系。 系啦，咁咧佢哋嗰个咧，战斗机机师睇嗰个 mon 咧，自己做嘅。 系 个雷达罩 random radom 嗰个咧系自己做嘅。 雷达自己做 喎。哦，雷达自己做，雷达罩自己做。 哇，犀利！ 系啦，跟住咧佢嗰个战斗控制系统咧。自己做，跟住咧个电脑自己做，唔知点解电脑都自己做咁劲， 咁犀利， 即系唔使美，但美国都有嘅，美国咧嗰个 computer 咧就叫 data computer， 系， 即系帮佢处理数据，其实呢个应该难啲嘅，我觉得，因为整合晒嗰啲数据，啲运算比较要重要， 系， 好啦，咁咧另外咧你见到咧就 engine 咧佢可以用美国。 是 可以用 Volvo 自己，系啊，真系劲噶！所以你见到嗱，佢嗰个 airframe 咧，佢嗰、那个、那个机架， 系 个机架咧就瑞典、英国同呢、這个应该南非嘅，冇记错嘛 ？Y 字呢、這个南非啊，咁咧就三个国家可以一起做嘅， 系 咁，所以你见到瑞典都几劲啊！即基本上，即系成部机好多系统佢都自己做到，佢一个小国嚟嘅啫嘛。 好啦， 头先系咪讲到机枪啊？ 系啊， 机枪德国做啦， 系啊，系啦， 跟住其他咧就英国、美国会帮手啦，系啦，咁所以都几得意噶，咁就法国好似法国都有啊，法国咧就嗰个燃油系统 啊， 燃油系统，系啦，喂，佢嗰个弹射椅英国做噶喎， Escape System 系弹射嘅，英国就好鬼得意嘅。咁南非都有份帮手啦，南非就嗰个 Audio Management 啊，即系嗰个声控嘅系统啊。咁就南非做嘅。啊，而家好多战机咧，基本上用声控咧都已经控制到好多功能， 系咩？ 但系有功能唔可以用声控， 系咪 Siri 噶？ 可能是 Siri 或者讲瑞典文的 Siri。咁咧最得意地方就是他哋而家声控是不可以控制嗰个火控，即系话佢哋唔佢可以帮你瞄准，但唔可以帮你发射。 O、okay. K， 发射用人手。 O、okay. K， 都仲系要即系费事讲错嘢啦，或者电脑 sense 错嘢。好，跟住咧下一张图咧就会讲俾大家听少少飞行嘅原理啦。嗱，以前嘅战机好多时咧，佢哋设计时候咧首重系咩咧？就系嗰架机要四平八稳，即系嗰架机个飞行嗰个稳定程度要比较高，咁于是咧就会形成咗咧有个叫做 CG 嗱 ，CG 唔系电脑图啊，呢个 CG 系嗰个重心啊，系啦个重心咧，你见到咧以前嘅机咧就全部都系用 stable 嘅，咁 stable 咧就 系 即系你叫左手面嗰个位啦，咁左手面嗰位个重心就基本上咧就会尽量会揾翻飞机嗰个侧心啦， 系。 咁然之后飞机上升下降咧，主要都系用翻其他外力去做啦。但系而家就唔系嘅，而家咧战机咧倾下，例如话我哋之前咪讲过阵风嘅， 系 讲过台风嘅， 系 F 十八嗰啲嘅， 系 全部都系用你见到右手面个设计嘅， 系 即系 unstable， 即系本身个飞机嘅设计咧，嗰个重心咧个取向咧就唔会以前咁系好简单平衡到部机噶啦。 系 咁，于是会发生咩事咧？其实部机会侧埋一边嘅。 系， 即系可能系头重尾轻啊，头轻尾重啊咁样嘅。咁但系咧有个好处就系咩咧？就系、佢要靠佢嘅电脑配件，即系而家咧用线传飞控嘅全部，即系用电子嘢去数码化，即系话要用个电脑咧去负责做 计翻个平衡点。 系啦，但系有个好处嘅。个飞机咧，因为唔平衡咧，其实相对佢做嘅动作咧，系灵活啲同复杂啲嘅。 系 咁，变咗个机动性系会提升嘅。 系 咁，但系当然个操控性系会难啲啦。 系 咁，但系因为依家有电子化嘛，所以成件事咧又会好啲， 计得准啲啊。 系啦，冇错。咁所以话你话点解咧？如果数码化同唔数码化咧，嗰、那个战机个影响性系咁高就咁解。好啦，嗱，咁咧就下一张咧就 好蒙啊！ 诶、哎，个解释系麻麻地啊，呢、這个系嘛？咁啊，讲少少航电嘢啦，呢个咁咧，呢个咧就嗰个 IRST 光电征收，咁呢个咧其实就被动式嘅，即系主要咧就系即系佢可以收到一啲来自外面嘅一啲嘅红外线啊，一啲嘅搜索咁样啦。咁咧就呢部机咧，其实佢依家做呢样嘢 IRST 咧都相当之唔错嘅，做得。咁你边度会见到咧？嗱，咁你就揿落一张啦。有冇发觉咧？飞机个鼻咧，通常都有嚿咁好似鼻屎咁嘢嘅。 系， 好多机都有嘅，好得意嘅。呢嚿嘢咧，通常咧一系就摆喺正中间， 系 一系咧就摆边啲嘅。咁通常咧有啲战机咧就会摆右边嘅。 系 啦 ，F 十六就好似唔系摆中间嘅印象中， 系好似摆中间。 F 十六唔系摆中间，但系呢部机就系应该摆中间嘅，就摆喺呢个位啦。咁呢、這个Silex 咧，呢个都应该系瑞典国货嚟嘅。 系 啊，瑞典自己做翻嘅呢个 ，OK 嘅。好啦，后面呢个咧就讲个引擎啦，咁呢个咧就通用电器 F414G， 呢个个推力都唔错嘅，系啦，呢个推力咧应该都有个四万磅，如果唔用 Afterburn 啦，依家佢最新咧呢一部 F414 咧好过佢之前嗰个叫 F404， 系， 咁基本上咧依家个推力咧系可以做到咧唔开后燃。都可以超音速， 哇，好犀利！ 佢我都几劲噶呢部嘢都系啦。窝火我唔肯定得唔得啊 ？F414咧就一定得。好啦，跟住咧就再讲咧 ，Alex 咧未好中意嗰啲机咧，未可以有呢个嘅齿向推动，即系话佢系可以变可以变方向噶嘛？ 系 咪 ？Alex 好中意呢只机嘅。咁咧呢只机都有噶。 系 系啊，呢只机咧佢本身咧佢嗰个喷嘴都可以转向噶。 佢自己做嘅系。 喷嘴咧， 唔系引擎自己包嘅。 喷嘴大家就要睇翻之前啊。 系， 喷嘴可能唔系佢做嘅，喷嘴有机会系美国帮佢嘅。 OK， 系啦，咁咧就变咗咧，佢嗰个变向咧就相当之正啦。 系咯， 系啦，咁你见到啦，上下可以系 上下 左右 系咯，左右 系啦，咁你我哋见呢个 F22 都系上下啫嘛。咁佢上下上，但当然啦，唔系代表美国做唔到左右吓。咁啊 F22 为咗隐形需要就唔用左右。 咁呢部真系好。 唔错噶， 机动性啊， 机动性强噶呢部嘢，同埋佢轻啊嘛，就 系 好，跟住咧，我哋就讲航电少少嘢咯。嗱，航电咧，你见到咧，嗱，见唔见到左手面同右手面啊？ 咪一个大芒搞掂喎， 系嘛？嗱，好正噶嗱，左手面呢个咧，其实就系英师嘅 C 型同 D 型啊。 系 咁 ，C、D 型咧，你见到其实个芒咧。 都 OK 啊，系咪？即系而家现代战机都系咁上下， 就系三个 mon 啊。 嗱嗱，起码你好过苏联嗰啲， 苏联嗰啲， 嗰啲仲系嗰啲好似啲米标咁样嘅， 系 啦。咁你见到已经电脑化相当好噶啦。但系咧，如果你再睇翻右手面呢个咧，就系而家咧英 C E 型同 F 型嚟紧用嘅喎， 一只 mon 搞掂， 系啊，一只 mon 就搞掂啊，相当之正噶呢个，咁啦。好，我哋第一节嚟到呢度先啦。 好。